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雨水成了最近的主角，开启的工作日阴雨绵绵的早上，那这一轮降雨呢在中午前后结束了，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夜间呢天气转晴，在气温方面，降水的打压下气温低迷，最高气温呢只有22度，最低气温只有14度，所以也请大家合理的调整着装。我们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千万不要在换季的时候感冒。另外，目前的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也请大家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保证自身安全。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服贸会上的黑科技，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精彩亮点。前七月服贸进出口同比增7.3%，我国网民规模超10亿，世界首台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青海投运。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么今天周一，我们的节目也开通了直播聊天室，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科创中国啊，点我们的节目图标找到聊天室，然后进入科创中国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还能抽现金红包。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您眼中的服贸会最亮眼的地方是什么。那最近一段时间服贸会呢是正在咱们北京如火如荼的举行，很多朋友呢对此非常的关注，不管是从媒体上收到的相关信息，还是说我们在真的啊亲身去感受了，因为这两天呢服贸会也对公众开放。那您眼中服贸会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在线。我们首先来关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一系列的黑科技产品亮相服贸会。在服贸会的数字服务专区，无水再生纸系统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之一。通过这台设备，只需要分离、粘合、按压3个步骤，就能让办公室的废纸变成可以再利用的新纸。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平均5秒就能够生产一张新纸，每小时720张左右。根据测算，如果使用这样一台系统，一年可以少砍树84棵。不过这台设备价格呢也不便宜，报价呢是560万元。而在另一片场地，一身黄色的无人配送车无人机非常的吸引大家的眼球。据介绍，无人配送车具备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更智能，载重更大，续航更长。截至2021年8月，这款无人机配送车呢已经在北京顺义服务了20多个小区，配送近50000真实订单。此外，人工智能医美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AI 智能测肤仪只需要拍几张照片，就能给你出具一份详细的肌肤报告，并且给出个性化的护肤建议。 据介绍，利用人工智能、数据湖等服务，这台机器也能提供实时的45项皮肤参数检测，并且生成智能化的皮肤质量报告，然后根据报告来智能推荐皮肤的护理方案和美容产品。相信这样一台设备是深得年轻女士的心啊！大家对于自己的皮肤状况到底怎么样非常的关注，那么这样的一个质量报告可以让大家可以更有针对性的结合自己的皮肤状况进行有效护理。今儿呢，只跟大家说了简单的几个黑科技。其实，通过媒体，我们京津冀之声的这个官方微信啊，还有包括微博，也都在给大家推荐我们在场记者拍到的有意思的好玩的一些科技亮点。那服贸会呢，这些黑科技，这些好的技术，其实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便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您眼中的服贸会到底有哪些亮眼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听 FM 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看到有听友发来消息说，本届服贸会在首钢园举办，离我家挺近的，3号居委会组织去了一趟，就是时间有点紧，来不及细看，只在门头沟展位上拿了一套农家院民宿的明信片。您是打算去住民宿吗？体验一下是吗？的确，我们去采访的记者都说这个馆非常的大，那您要想细看看全了，那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另外也考验我们的腿脚，那至少都是10000不起这可能只是一个标配。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我们看到从5号一直到7号，服贸会呢是迎来了3天公众开放日，园区呢也会开启夜市模式，其中14、15号展馆每天开放到晚上8点。在首钢园6公会项目片区还会打造美食快闪、网红摊位、闪耀市集和公益画展4个板块，所以想要去服贸会上看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2天的机会。也感谢刚才我们的听友用户5434GP 给我们发来的您在这个展会上可以收获的一点信息，那谢谢。那如果有很多朋友想要跟我们互动交流，也希望大家在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说您眼中服贸会最亮眼的地方是什么。好，既然说到服贸会，我们也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数据。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良好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28093.6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服务出口13373.1亿元，增长23.2%，进口14720.6亿元，下降4%。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27.2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70%，到了1347.5亿元，同比也是减少了3140.2亿元。那么和2019年同期相比，服务进出口下降9%，两年平均下降4.6%，其中出口增长21.5%，两年平均增长10.2%。进口下降25.9%，两年平均下降13.9%。7月当月的服务进出口也是平稳增长。7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319.2亿元，同比增长10.1%，环比下降1.7%。其中出口2088.2亿元，同比增长21.1%，环比下降3.6%。那么运输服务出口增幅是高达了107.5%，进口2231.1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0.2%。说完了服务进出口服贸进出口的这个数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互联网方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日前也是发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指出，我国呢超10亿用户接入了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那么提到数字社会，在本届服贸会上也有很多精彩的亮点，跟数字有关系。这个数字也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互联网当中呢，可能表现得更加生机勃勃。截至到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呢是10.11亿，较2020年12月新增网民217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1.6%。其中，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呢是10.0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6%。 统计发现，10岁到19岁年龄段网民对在线教育的使用率最高，达48.5%。20岁到29岁年龄段的网民呢，对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等应用的使用率，在各个年龄段当中最高，分别达到84.1%、97%和73.5%。那么30岁到39岁年龄段的网民对网络新闻类应用的使用率最高，达到83.4%。那不同年龄段哈，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使用网络的内容和关注点都不一样。那年轻的可能更多的是在积极的这个积累啊知识，所以对在线教育使用率很高。那年轻人呢，对这种娱乐需求比较高，听音乐的、看视频的、看直播的。那么再年龄大一点的呢，可能更关注新闻。所以这样的统计报告也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大家使用网络的一个情况。好，那关注完这两组数据哈，我们再来看看最近位于青海海南新能源基地的330千伏续明变一号遥相机正式调入168小时的试运行，这也标志着世界首台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落地，对支撑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新能源大规模安全有序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年内还会有20台新能源分布式这样的这个调相机在青海建成投运，到时候会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相机机群。那这次投入试运行的330千伏续明变一号50兆伐的调相机是世界首台应用于新能源侧的分布式调相机。那相较于传统建在主网侧的大型调相机，新能源分布式具有集成度高、系统简单、建设周期短、调节性能好等优点，既能发挥系统动态无功储备的功能，同时呢又能为新能源电站提供次件态还有件态稳态全过程的电压支撑。这次的投产试运行会有助于氢域直流安全稳定运行，提高青海海南新能源消纳能力，同时也将为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探索出一条有效的技术路线。那么下一步呢，还会继续助力建成这样的机群，那助推青海省全面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国际上面的科创资讯哈，我们来看看维珍银河，这也是我们经常关注的一家企业。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近日宣布，维珍银河公司的太空首飞存在技术问题，因此将暂停该公司执行更多飞行任务，直到问题调查完毕。那相关机构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啊，在联邦航空管理局最终事故调查确定问题不影响公共安全之前，不允许维珍银河公司 Spaceship 2 飞行器恢复飞行。所以对于相关的这个新闻，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还有我们的新华网，还有我们的自采平台。主持人张燕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那也再次跟大家说，我们今天呢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的听友来互动，一起说一说您眼中的服贸会最亮眼的地方在哪儿，您在新闻当中接收到的信息，或者您真正去了，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啊，我们也会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回复大家。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的科创在线板块过后，进入到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 那今儿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很多朋友可能感受非常的深，就是航天热哈。这些年大家感受非常明显，从卫星互联网被纳入新基建的范畴之后，那为我们国家啊这种国内方兴未艾的商业航天市场带来了一个强心针，带来了一种刺激和推动。当下的太空呢，已经成为大国间的博弈竞争点。有一个数据统计啊，说预计到2029年，地球近地轨道会部署总计约57000颗低轨卫星。到那个时候，可能低轨的空间哈、会变得越来越少。那么在太空上的圈地运动，除了商用通信卫星网外，还隐藏了许多的，比如说大国之间的这种布局。那么从国家的一些战略到现在民用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兴起，在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一些尝试，还有包括一些企业，其实都在做自己的规划。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就把科技创新创业定在了商业航天领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星空年代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佘章树。欢迎佘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您好。 啊，听众同志们好。 欢迎您哈、这一听特别有底气。刚才节目之前我们跟佘总聊的时候，了解到佘总呢曾经是一名军人啊，所以也有这种军人的这个气质和做派，说话非常有底气。然后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星空年代的副总裁方勇。欢迎方总。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目前2021年服贸会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6号也就是今天，星空年代呢也在首钢园发布 Star One 星地一体化专网服务成果。所以今天节目呢，也想请二位给我们结合星空年代这些年在做的关于互联网卫星通信领域一些科技创新点，和为什么要在这个产业方向进行创业创新。首先我想请两位谈一谈，怎么看待当下的航天热，尤其是民用航天的飞速发展。我想听听两位的看法。首先我们佘总先来，您觉得现在为什么航天这么热？不管是说咱们国家的空间站的建设哈，从国家角度，还是商业现在民营的这种航天热，您怎么来看待这背后的原因？ 其实这个问题啊，一直以来呢，就是它是一个第四产业革命的一个核心。 嗯， 从过去啊，我们说过去300年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呢是基于化石能源，然后蒸汽机啊，产融结合以及欧洲的文艺复兴啊，推动过去的300年的发展。那么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发现一个新的产业的新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人类社会进入到第四次产业革命。那么也就是说呢，人类发现了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这个新的生产工具的诞生，就是移动互联网。那么它提高了生产力啊，改变了生产关系。 嗯， 那另外呢，人类社会发现了一个新的能源，就是数字作为一种新的能源的诞生。未来的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讲在2008年呢讲太空经济，其实在太空经济这里面讲的核心，其实就是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 嗯， 那么以这个为基础，也就是说把国际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呢，主要是海权世界、陆权世界，那从2008年以后，其实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是空域世界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大背景和国际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在地球上开拓了哈， 对， 我们要把太空这样的资源利用起来。 对，那么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其实从2008年到往后，我们看到包括我们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它不断的诞生。那么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在利用领域的。那从空间领域的发展的核心，就是说未来的空天地海一体化。 嗯， 那么这样来讲，我们地面的这个通讯，我们的光纤啊，作为过去发展的一个核心的支撑啊，它已经不能满足世界的一个需求啊，产业的一个需求。 嗯， 这样呢，空间信息走廊建设，解决信息孤岛，就说我们在海上的船、空中的飞机，包括一些偏远地区的一体化啊，信息一体化，无死角的一体化。 嗯， 这就成了一个 每个国家对于你的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诉求。 嗯， 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理解，你的空间网络覆盖范围和覆盖能力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大背景。所以呢，新闻联带呢，我是觉得在这个人类社会大的变革当中要做点事情。那做的事情我们定义在这个卫星通讯这个领域， 嗯 啊，实现空间立体化的一个布局。另外呢，也为我们国家的“十四五”的空间网络计划的有效补充，啊， 嗯， 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从产业布局啊也好，从一个远大的一个战略方向。 刚才说总给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个这个产业背景，而且也说到了，那对于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空间有多大，那取决于目前我们需要覆盖的空间有多大。那这个覆盖的面儿，刚才您也提到空天地海，能想到的能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些领域，我们都希望能够去有所布局，这也是整个大的产业背景的一个介绍。而且也有人说，你看我们地面的通讯还没有完全解决完呢，你看现在才五 G 啊，未来的六 G 可能很快就到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要搞上天的通信？其实它是有关联性的，这种天地的这种协作，这样的一种通信，其实不仅仅是要解决地面上的事儿，我们也得解决天上的事儿。这是佘总给我们介绍的。那么方总，您在这个领域当中一直从业，一直工作，您觉得怎么看待现在的这种航天热？这种热不仅仅说是咱们做企业或者是研究的人员关注，其实很多老百姓也非常关注。你比如前两天我看新闻，三位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这个结合这个奥运哈打乒乓球。另外这种天地通信信号也很好，然后传输的效果也很好。航天员也说了，在这个空间站也可以定期的给家里打打电话哈，这感觉和地球上的家人也非常近。其实这背后都有我们卫星通讯这样的一些技术在做支撑。 您刚才有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就是地面已经发展这么好了，为什么再继续铺就是卫星通信？ 嗯， 在美国的时候，我是2016年去考察，在美国一个家庭，就是我通过卫星上网、看电视、打电话，他一个月的费用大概是49.9美金。 嗯， 但是在我们国内呢，基本上老百姓好像是跟卫星通信感觉是没什么太多接触。感觉还是这种高高在上， 嗯， 这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体制原因，跟国外一个差异，我们独立是公有的，所以我们国内光纤比较发达， 嗯， 但是这并不代表的说是卫星通信在我们国内，不重要。我们一个传统的三 G 基站，一个四 G 基站，它需要基站间的间距大概是1.6公里， 嗯， 如果说你要满足我们国内960万平方公里全部覆盖。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要大量的建这样的基站 哦，其中还涉及到很多电力、人力， 嗯 嗯，但是如果通过卫星方式，比如说边远地区，那我们就可以有效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特别是在天上、海上这种不宜使用，也只能通过卫星解决的场景， 嗯， 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的。另外呢，国际电联呢对整个就是说这个六 G， 它的定义是五 G 加上。卫星， 嗯， 什么意思呢？在地面的五 G， 它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包括从兼容往下的四 G、三 G， 一直到一 G。我们天上这块还没有。那么真正到六 G 时代的时候，就是说要求从天基组网、地网跨带，这也需要我们的怎么说商业航天工作者跟体制内的航天工作者共同努力。 嗯， 另外国家呢是把一个民用基础设施的建设。跟这个卫星互联网这是由这个我们国家发改委六个部委牵头的，这也纳入了新基建，也是国家从政策面供给侧改革也给指明了一个政策方向。 你看不管是从这个政策背景还是说我们现在真的在应用领域的实际需求来讲，其实都可以看到未来的市场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要把这方面的这个功夫下在当下，然后是为了更长远的一个布局。而且其实老百姓的生活大家都有实际感受，万物互联，还有包括现在智能汽车以及未来我们说这种自动驾驶，还有包括咱们说包括农业生产的一些领域，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应用 都是要靠通信，要靠网络，然后要靠我们这种连接才能实现所谓的万物互联。而且包括刚才盛总也说到了，数据现在是最重要的一些资源，那么怎么样更好的去利用数据，那可能这背后也是我们在做这种微星互联网企业可能需要去考量的一些要点。二位都是介绍了一下背景，其实盛总也说到了想做些事情，那么我也想问一问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微星互联网这样的一个产业，然后从哪一年具体成立了星空年代这家公司，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方向作为您的创业方向，讲讲您个人的创业背景吧。是从部队出来就开始选择这个事情了吗？ 是吧，从部队出来呢，在体制内干过一段时间，后来再做一些这个矿山呀，包括医药这个领域。 嗯， 其实呢，在还是要回到2008年啊，2008年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既然有个新的经济诞生，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在关注什么房地产呀。包括那个生物医药啊，包括他关注这个IPv4 IPv6 等等等等。哎，真的要说从我关注到卫星通讯呢，其实是我们在2011年呀，北斗作为一个我们这个导航定位的导航这么一个组网，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既然是新经济时代啊，新经济新基建时代里面，我做了一个系统的研究啊，就是个，其实你看从移动互联网来讲，最早的那个信息高速公路啊，它源于这个西方，源于西方世界。我们也发现这个产业链条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在做代加工，包括当年我们的中关村传电脑啊，这都是很热门的一些生意，但是你发现没有，它根元素根代码还在西方世界，所以呢，就引得我们在对自己未来啊，整个那个产业布局，自己未来到底去在哪一块子去发展啊，有一个考量啊，有一个考量。我觉得这个空间网络，包括我们说未来数字化作为一个新的产业的时候，那基础设施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写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也叫顶层设计吧，顶层设计。所以星空年代我们事实上从2011年开始研究考虑啊，就是要做这么一件事，就是空中互联网啊，就是为了太空经济。因为太空经济呢，笼统来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当时啊，其实大家都还没想清楚，包括当时也在谈到这个物联网。所以呢，我觉得所有的在谈的是一个产业的生态，而忽略了一个设施，设施的建设， 硬件设施 啊，硬件设施就是基础设施建设， 嗯。 那么我们反观这个西方世界和东方啊，我们中国和西方的这个整个一个比较，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要去说。整个要去把超越可能还有一些距离，还有一些差距。所以呢，星空年代呢，我们这个是一开始啊，从2012年、2013年、2014年，实际上我都是在对整个国际市场啊进行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调研。 用4年的时间来做调研，那么调研的结果最后是什么？如何从第一步开始下手？上半段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继续和星空年代的创始人 CEO 佘章树和副总裁方勇再来谈一谈如何给企业找准定位，以及定位准确之后下一步需要做什么事情。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 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商业互联网卫星通信。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星空年代集团的创始人 CEO， 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佘章树，还有一位呢是星空年代的副总裁方勇。刚才节目上半段，二位分别谈了谈如何看待商业航天热啊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刚才佘总呢也谈到，其实从2011年开始呢，就已经做这方面的一些考察和积累，尤其是去国外啊，看到了一些先进的技术。您提到您是参加了首届基在通信大会，而且是会上的唯一一家中国企业。那么在会上看到了哪些让您眼前一亮的技术呢？ 全球基在通信大会，我是当年2012年在洛杉矶嘛，我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企业参与的这次大会。那么当时国际上呢就是提到 ATG 啊，包括 KU 啊，包括 GOGO， 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 ZOR44 的一些设备，就是全球鹰。这么看下来以后呢，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当年的 ATG 和 KU 啊是解决有，就是在空中的互联网有的问题，但它不能解决一个用户的体验，就是比较友好的一种体验。第二呢，它也不能解决这个商业的问题，因为从 KU 啊 ATG 提供给飞机那个机载通讯呢，带宽还不够，几个人用啊，用多了就很难，包括视频也不行。所以呢，在这次大会上呢，就听到美国卫讯啊 Viasat 提到，就是未来的机载通讯一定是 KU。 那么在这个环节里，我说，哎，星空年代，我们到底是定义在哪个技术层面？问题上。所以呢，因为在2012年、2013年呀，这个国际社会对于这个 KA 的这个卫星技术啊，还有一些困惑。这个困惑主要是因为它的带宽那个雨衰的问题，雨衰。所以呢，当时我们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个科技啊。有时候只是一道坎，当我们有时候关注到它的时候，只是你在未来的科技创新或者在科技探索当中去解决它应该要解决问题。所以我在2012年我就坚持，我们如果要上一定上最先进的，就 KA， 高通量的 KA 宽带卫星。所以呢，到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这个选择是对的。那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对西方的 Viasat 啊，包括休斯啊的一些这个欧洲的一些企业进行一个调研以后呢，就确定星空年代呢未来还是以 K 高通量 K 宽带卫星为基础的这么一间公司。所以呢，当时也有些困惑，就说到底怎么做啊，到底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当时想到呢，这个中国航天那当然是非常懂技术的， 60多年的发展哈，这个积累了很多的技术。 然后我们中国移动呢，在运营管理上应该是很先进的，所以我当时就去找了这几个企业的领导，说我们来成立这么一间公司。那么成立这公司呢，一个是像中国航天啊，这个成熟的那个运载火箭和卫星建造技术，推向国际市场啊，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像主流卫星市场嘛。所以在2014年底开始谋划啊，包括长天也请了这个像更上一级的领导请示，要成立这么一间 黄河所有制的央企参与民营企业投资的这么一间企业。整个走下来呢，我们当时有一个理念，第一是用我们中大型中央企业多年成绩的资源优势和民营企业灵活的市场拓展能力， 嗯， 啊，构建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国际化的卫星公司，卫星互联网公司， 嗯， 啊，我们实际上理念呢，就是为我们的这个海外的中资机构啊，啊，提供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的数据传输通道， 嗯， 因为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啊，这个网络安全呢，其实已经在各个国家都已经非常高的一个层面。当然我们国内呢，当时在这块呢，可能还不是太重视。 我们是在正大力发展互联网的时代，还没有考虑到更多的安全问题。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因为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的这个工具，包括网络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这个产业方向， 嗯， 啊，那个数字作为一种新的能源，那么在这种状况里面，一个新的事物的诞生对它的风险的评估可能还不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预感到未来的这个在海外的央企啊，包括我们的海外的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中资机构啊，需要一条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的数据传输通道。 嗯， 按说这个方向可能我们提的是最早的。 嗯， 啊，提的最早的 是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之前呢，我公司啊，在没成立之前，我们就请了一些国外的这个行业的咨询机构做了一个可行报告，就是可行研究报告啊，里面就包含着经济啊、技术、政治和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一个趋势。 嗯， 这么一个可行报告，有了这个可行报告以后，我们才有的去探讨新工业年代未来成长发展的一个基本模型。所以我们在2015年啊，就这个8月份，我如果没出错，就正式的在工商局由中国长城工业集团、中国移动的卓旺， 嗯， 啊，北京公司跟我们一起发起设立新工业年代。 嗯，你看佘总的这一番介绍哈，让我们又理解了这个厚积薄发这个词儿。其实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其实更早，2008年的时候可能您就开始关注了。 对，在想这个问题。 对，在思考，但是到底从哪儿下手，怎么做？可能这层窗户纸真正捅破，是您在美国参加的那样的一个全球的大会，然后也看到了最新技术，所以您把这个目标就定在了啊，我要在这方面去布局。那其实我理解，我们是属于布局比较早，而且眼光比较超前的，对吧？而且我们也是希望这家企业能够为我们中国互联网很多企业未来发展的这种网络安全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可靠的硬件保障，而且也是加入了国企的资源，以民企这样的一种灵活程度来干这个事情。2015年的时候，新工年代是正式成立了，那么这个企业也有它的责任和使命。当然想要完成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它不是很简单的事儿，我们有很多的技术难点可能需要突破。我在这儿还特别想追问一下，佘总，您是一直对技术非常喜欢，还是您本身就是技术人士出身？ 这个话说起来长，从小的时候拆中拆收音机开始， 很多这个技术型人才都是从拆收音机开始的。 这个 很喜欢这方面。 事实上呢，这个我呢是一个就是对算是对产业或者说产业经济啊，对这个科技啊是一个痴迷者。 嗯， 啊，痴迷者。而且我本身呢，就是觉得这个科技啊引领未来啊，科技引领未来。那尽管其实有很当年说起来有点搞笑，我在2012年说国内的飞机上要上 WiFi， 嗯， 然后未来空中的这个会产生的价值啊，包括当时有一些想法，就是空中的这个这个视频啊，空中的这个影院呀，空中商城啊。 嗯 啊，包括空中的这个互联那个目的地旅游啊等等，其实想了很多。在国内呢，我有机构啊弄了大幅篇幅给我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飞机上连手机都不让开，怎么能接触到互联网？ 但那个时候想象不到，是吧？ 对，其实这个需要一些潜在性的。我觉得作为企业也好，作为一种尤其是对于投资人来讲，一定要有一个超前思维。 嗯， 这个超前思维就是要用未来20年情况分析来判断我们现在这一步应该怎么走。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如果我们用 展望未来，或者说我们现在去看未来，可能是可能在我们的产业方向啊，甚至我们其他一些这个判断上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嗯，所以怎么样用前瞻性的眼光来指导我们当下的行动，这个其实是需要本身得有一定的这种敏锐的嗅觉，然后得发现这样的机会。所以刚才佘总是从个人的这个经历以及星空年代成立的背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介绍。那我也想问方总，您是从什么时候加入星空年代的？ 我加入时间并不是很长，不到一年时间。 那您之前也对这个商业航天其实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工作的吗？ 对，我一直是在商业航天。 嗯，那为什么当初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领域？您也是技术出身吗？ 对，我是卫星通信的应用工程师，应用工程师出身， 在技术方面是最擅长的事情。那么我们说一家企业它要想发展的特别好，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一定是要有技术的支撑的。而且之前我在看材料，星空年代它更多的是把这个目标定在了高轨通信卫星，那这样的一些定位和目标对于我们技术方面需要突破的门槛和难点在哪儿？节目一开始我也说到了，其实很多企业它的目标只是放在了低轨，现在我们看到了这种低轨卫星，尤其卫星组群已经有很多企业都在做这个事情，然后空间占有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说是从几何倍的增长。那么高轨卫星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希望它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这背后要突破的技术又是什么？ 首先卫星通信这个专业它设了三个学科，一个是军工、航天跟通信。 嗯， 您所了解到，就是本科并没有设专门的卫星通信专业，也就是说，您做卫星通信专业是要需要有一个本科的基础。 嗯， 到了硕士这个阶段才去有研究，这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学科来设置上，您可以看出它入门门槛是相对比较高。 嗯， 另外在我们这个卫星通信行业，国内人才就是相对别的行业我们非常窄。不到1000个人，而且大部分是在体制内。 嗯， 这是一 目前的现状哈、啊， 对 国 内的 人才的现状。嗯， 再说一下这个卫星的产品，您所了解的，一是像我们用平常的华为手机，这就属于消费级的产品。 嗯， 还有一种工业级产品，还有军工产品。那么我们卫星通信呢，因为是在户外通信，我们使用的更多是宇航级产品。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公司刚刚研发了一款叫卫星的三模终端， 嗯， 是用在无人机上面的。我们那个供电的插口，我们又是叫航插，航空用的插，那个电插，它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比如说这个海上的， 嗯， 这个多盐雾、潮湿这种环境，因为在那个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的摇摆，姿态比较频繁，这种环境。另外，在一个稳定性。我们使用的是航空插口，就是我们从产品本身，我们要比普通产品，就是地面通信产品，要求要高很多， 是高一个这个级别，或者高几个级别的， 高一个级别。 嗯嗯。 那么到了卫星，就是星上面，那就更高了，那纯粹是宇航级产品。 嗯， 可能一个关键组件要用1:10的去备份，那也说您看，听常说一个高卫星，我们是在轨寿命是15年。那么其中有很多很多设备，它的寿命远远高于15年，但我们是按最短那个时间算的。 嗯，所以我理解一下哈，可能也是很多老百姓可能直观的这种想象，说你看高和低的区别，是不是就是距离远和近的区别？低轨它可能距离地球更近，高轨距离地球更远。首先我们把这个卫星送上去，那这个难度就高，对吧？ 对。 那高轨这样的一个它的这种资源，在国际上我们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种要求啊？你什么样的这种企业，你才能有条件把你的产品放在了高轨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是不是都是一些技术门槛和一个硬的硬杠杠？ 这个地球一圈是360度，那么按照2度，一颗卫星就是互相两个卫星之间没有干扰，那么理论上应该就是全球高轨，就是我们 KA 的高轨就180个轨位、 嗯、就这么多数。 对，而 多了没有。 卫星的轨位资源是属于稀缺资源。 嗯， 它是属于主权国家申请，主权在那个所有权在国家，我们呢属于叫操作者。 嗯， 向国家相关的部委提出申请， 稀缺资源， 要以国家这样的一个单位，然后进行国际上的申请，然后申请成功之后，我们企业是作为运营和管理者、 操作者 啊，然后来具体把这个事情落地。所以这本身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技术门槛，或者是一定的这种硬要求。 没错。 那新工年代之前，佘总也谈到了，定位就是为了国家的很多企业他们的这种生产安全或者数据安全来做这种通信保障服务的。为什么您最初把目标定在了高轨卫星这样的一个领域？ 其实卫星通讯呢，并不是说有那么复杂。 嗯， 简单说，频率轨位就是地皮，卫星工程就是盖个什么楼，多少兆的带宽，就是你有多少套房子， 哎， 然后你覆盖的区域是覆盖在 CBD 还是覆盖在坝上草原，它是有很直的区别的，那也就是说呢，地球呢。差不多是70-50水吧， 对， 25%陆地，刨除不适合人居住地方，其实只有1%，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呢，高轨卫星啊，它的单星可以做，单星可以做， 就是一颗星能够实现一个网络的这个功能， 对，单星可以做网， 所 以说呢，我们就把东南亚、中南半岛这个从世界版图脸上来看呢，它是这个人口最多。岛屿最多，船最多，飞机最多，那同时呢，它的应用场景也多，那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它的商业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卫星啊覆盖到这个区域上，覆盖到区域上。另外一个呢，我们对卫星的理解啊，尤其是我们老百姓对卫星的理解是可能有些偏差，我在过去做卫星，基本上10个人大概有9个人第一时间就说你做卫星了，对，跟北斗吗？ 只知道北斗， 只知道北斗，没有对那个卫星通讯，它可能这个行业里头它还分通导遥，高中低轨，这样一个，所以定位在高轨呢，第一个是我们毕竟是一个新型的卫星互联网公司，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会把现有的相对成熟的先进的这个技术和成熟的商业模式在东南亚中南半岛来去孵化。当然现在可能低轨星座马斯克Starlink, 包括那个他的公司 SpaceX 现在比较火了大家也很关注，确确实实是西方的这个技术的先进性的一种体现。从商业航天这个来看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板块，其实分4大板块第一个呢是火箭发射业，它占到整个产业链条的2%。第二呢是这个卫星制造业，大概占到整个产业链条的4.5%。那其实更多的是在卫星运营和这个应用设备，差不多占到97%，93.几%吧。 这也是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 对对对，正好这2大板块是我们在做。 嗯， 那么我们定义在高轨呢，几个考虑，就是它相对成熟，第二它见效比较快，同时呢，高中低轨卫星是谁也替代不了谁，因为就是很简单嘛，就马路上跑，既有拖拉机，也有跑车，还有那个 自行车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都有， 对，因为它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功能。低轨星座的优势呢，在于它没有延迟，因为它离地面比较近300到500公里。高轨呢是36,00036,000。那么这样来讲呢，可能高轨呢在应用上呢是会有些延迟，但是高轨的成本极低非常低。那你想一想，如果说地球上要完全像Starlink这样的一组卫星去覆盖的话，首先从商业价值上来讲，它并不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因为你得对全球进行覆盖。简单说就是为了喝杯牛来养了一群牛，对吧？这个是我们觉得它的这个商业不是我们。那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呢，它是可行的。但作为一个商业项目来讲，低轨星座可能在这上面还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考量有一定的考量。那同时呢，这个就像高轨卫星能提供的机载包括一些那个大容量的那个传输数据的传输它的效果，第一是可行 作为民营企业呢，在这个做产业方向的时候啊，不能完全是情怀， 嗯， 啊，还得有一定的那个商业考量。 是因为企业要发展上去靠情怀是不够的，是吧？我们得有一套非常符合这个逻辑的商业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 对啊，现实是真理，真理就是现实嘛。 嗯， 现实是这样的。 嗯， 所以低轨的它有它的一些优势，高轨有高轨的优势。 嗯， 包括未来的中轨啊，新闻年代呢，我们也在尝试说高中低轨协同啊，通导遥卫星协同啊。因为未来的市场呢，不会是一个卖带宽或卖设备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未来的市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垂直一体化？ 嗯， 啊，也就是说，新闻联代一直在提这个基于高通量宽带卫星的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在市场上可能更多展现的是通过卫星的技术啊，加上遥感，加上导航啊，加上低轨。提供那个完整的服务体系啊，这就是我一再讲未来人类社会其实更多的是科技服务， 嗯 啊，基于科技服务业的一个发展。 对， 所以呢，在定义来讲，我们还是更多的是把新工年代啊是确实可行啊，服务高效啊，这个层面去定义的。 是你们是服务行业， 啊、对 吧？可以这样来，带有科技含量的服务行业， 科技服务业。 哎，你看刚才佘总是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把整个在宇宙当中布局的卫星给我们做了一个形象化的理解，就是包括地皮呀、啊、盖楼房啊、住户数啊以及覆盖范围啊。其实我理解，新工年代在做的事情是选择了一个成本比较低，但是商业价值比较高。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覆盖是布局在了，我理解哈，如果就是一个 CBD 比较繁华的这么一个地段，希望未来能够更给这个一些有需求的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为什么考量做高轨的一个原因。其实技术层面并没有太多的难点，至少我们在突破方面是没有太多的难点啊，可以这样来理解。然后您也说到了老百姓有一个误区，一提到说哎，你是做卫星的，你是不是跟北斗有关系？可能大家实际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开车出行做导航，大家觉得这是靠卫星，但其实卫星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帮助，比如说我们的天气预警，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通信行业啊，这些其实都是跟老百姓的生活有关系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做的事情除了服务好企业之外，间接的能够服务百姓的生活，这其实也是很多听众特别好奇的。比如说我们未来依托新工年代的服务，我们可能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不知道在这儿佘总能不能帮我们哎具体讲一讲啊，包括方总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他是这样，其实呢，卫星通讯呢，在老百姓，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用。 嗯， 因为我们的电视是卫星电视啊，当然是广播卫星了提供的，包括我们的广播啊，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电话啊，往外打的这个那个地方可能不一定有光纤，那么它可能卫星公司卫星通讯传输到当地的地面网，进入到手机，这样。这个传输从北京打到西藏就是卫通嘛，卫通在传输。 嗯， 但这个单呢是老百姓买了，因为那个时候传统的窄带卫星呢带宽很贵啊，老百姓无法承受。过去有很多人可能也用了卫星电话，但用了卫星电话觉得主要是特殊部门啊，特殊的包括一些我们的森林消防啊，甚至我们一些这个海外的勘探呀，矿山啊等等，这些企业会用到那个卫星电话，包括我们的远洋的船队啊，都会装备这个。那现在呢是大宽带时代了，大宽带时代，也就是说以前的卫星主要提供给专网用户啊，给他提供服务。那么现在呢，由于带宽成本的降低啊，带宽成本的降低，因为现在大容量啊高通量卫星的诞生呢，它就像一个专网向大众用户开放， 就是我们这条马路特别的宽 啊， 不是四车道八车道，可能是二十几十车道。 对。那么带宽容量的增加，它是一个技术的突破，其实是类似于我们当年的三 G 和手机的四 G。 你看三 G 时候我们的手机基本上只能发个彩信，发个短信，打个电话，大概就有这么一些功能，然后还有上面嵌装了什么那个计算机啊，这些玩意儿啊，打个小游戏。但到了进入到4G的时候，其实才真正的进入到互联网时代，